皮肤敏感和很多致敏源的症状呢，其实都可以透过摄取纯度高的提取物来改善情况的。 咁今集嘅健康解码咧，就同大家一齐解构一下啦。咁、第一组咧就系螺旋组啦。咁啊，过敏反应咧源于喺免疫系统嘅抗疫行动，而呢个螺旋组中最引人关注嘅活性成分咧，螺旋组多糖同埋蓝藻素咧，正正就系与呢个敏感嘅息息相关嘅。而前者能够有效抑制身体入面嘅过敏反应分泌物白介素4，而后者咧即具有呢个优异嘅抗发炎功效，减缓呢个因为发炎而引致身体不适的反应。 第二种呢就是苹果果胶啦。果胶呢就是苹果里面最有益的成分之一，能够刺激人体大脑中星型细胞分泌出脑显新神经营养因子 BDNF， 对内分泌及免疫系统方面的问题啦，譬如鼻敏感、哮喘、类风湿关节炎等等都有舒缓的作用的。 好，第二節回來了，我們吃回陳先生來了。 喂，陳先生，你怎樣？還有一些是怎樣經歷的？這次這些不是在學校裡面的了。 是的，在外面就是在即是长沙湾游泳池，因为我哋跟学校咧，就每逢即系夏天有三个月咧，就需要游水嘅，就去长沙湾游泳池。但系有一次咧，我哋去到大学嘅时候咧，换晒衫裤啦，换咗泳衣、泳裤，咁女同学咧就一边游，我哋又另一边游。有一次我哋即系准备落水嘅时候，一个同学就落水先，突然间我哋见到有一个咧，好似搞西子嗰个阿 Sir。有一个咧就似教怡康嗰阿 Sir， 就另外就有三四个就不知名嘅人就喺度游水，但系见到我哋同学咧，突然间咧嗰个西子即系貌似教西子阿 Sir 咧就发难，就揿住嗰个同学个落水，就揿住个头喺水里边。咁咧我哋见到咁嘅情况咧，就落去救佢啦。咁咧后屘咧，我哋发觉咧嗰几个揿个水嗰几个人咧，就应该唔系人嚟嘅，因为嗰个类似西施嘅阿 Sir 咧，就即系好凶恶嘅，有露出嗰啲獠牙出嚟嘅。 边个露出獠牙？系个西施老师露出獠牙。 系啊，个貌似西施嘅阿 Sir， 即系睇真啲就唔系佢嚟嘅，就我谂系即系佢假扮佢嘅。 正常你哋学校咧，应该个池你哋用晒噶嘛？ 系啊系啊，用晒噶。 系咯，一系就间条线出嚟咧。间条线出嚟唔俾人哋用噶嘛，系咪？ 系啊，但系其他人可以入到去嘅咯。 唔系最唔系你佢最攞命，佢最攞命系扮你哋啲阿 Sir 幻化咗。 系啊，系啊，就我一次喺粉岭嗰个游泳池咧，准备即系游水嘅时候咧，都见过一个又系咁嘅西施阿 Sir， 一个怡康嘅阿 Sir， 就同埋一啲细路仔喺度游水，就一路饮啤酒，一路喺个浮嘅嗰啲船啊，即系圆形嘅，就系、是、即系吹气，即系一个橡皮艇咁嘅样嘅，喺度饮啤酒。咁我一睇见到，哇！以前我有上游水塘，见过嗰个揿人哋落水嗰个西子个阿 Sir 嗰个样，原来嗰个应该系又系鬼嚟嘅，又系嗰个鬼喺度扮我哋阿 Sir， 喺度即系喺度游水，喺度饮嘢，饮啤酒咯。 喂，其实泳池系唔准带呢啲船入去噶嘛？ 系啊，系啊，又唔准带啤酒噶嘛？ 系咯，又奇怪咯。一来唔准饮嘢啦，饮食啦，唔好讲啤酒，又唔准饮食啦。二来系唔准，你其实一睇到你都觉得有啲唔对路噶咯，系嘛？啲浮床都唔准带入去啦，个个拎张浮床仲使游水，个泳池有几大啫？系咪？ 哇！ 你直情见到佢同班僆，佢今次冇揿啲僆仔嘛？ 冇啊冇冇，佢同班僆仔喺度喺嗰个橡皮艇圆形嗰个橡皮艇喺度玩咯，喺度喺度饮啤酒咯。 但系我想知， 但系一睇到就知道唔对路咯，因为佢系即系好恐怖嘅个样，好恶噶。 但我想知咧，你会唔会有即系留意到咧，佢身边嗰班细路仔咧，同佢有冇交流啊？ 有啊有啊有啊。 咁佢实体 即系喺度嘻嘻哈哈玩嘅。 咁你有冇行埋去？行埋去嗰个人度， 我梗系我唔敢，唔敢。 咁你去，你又冇水？佢喺个中同池嗰度嘅，即系嗰啲一米四嗰啲池嗰度嘅。 半深水池 系嘛？ 系啊，系啊，真系冇咁深水嘅池。 嗰啲好似一米四最深啊嘛。 啊，应该系啊。 系咯，有啲就中间嗰个位就米1.8米噶嘛。 吓， 嗯。 咁你个？咁你咪冇得游水咯，见到佢喺度，你又冚落。 哦，佢隔篱池啫，我另外一个池就冇呢样嘢发生。 咁你行翻转头见到佢仲喺咪度啊？ 都喺度喎。 点嗰个可能系人嚟喎，未必系嗰啲嘢喎。 真系会唔会系其实系你个西施阿 Sir？ 净系你先见到啊？你其实净系你见到噶咋？ 但系佢话侧边嗰细蚊仔系有同佢交流噶喎，同嗰个老师。 唔系喺个。圆形的橡皮艇里面坐了几个小蚊仔，不是另外的小蚊仔在游水。 那几个都可能不是人来的，大佬。是不是如果救生员见到你坐住架这样的东西攀你走啦，怎么会被你在阻碍住？你说那只应该是你说那只应该是个底是胶啦，跟着圆形有几个吹气那些胶体浮起去那些。现在那些僆仔很喜欢扮那些。一个好似个盘咁嘅嘢，但系吹气嘅， 系啊，系啊， 你可能、啊、可能里边嗰几个都未必系人嚟。 啊 ，chat room 咧有个观众啊，许新源讲咗个好好嘅 point， 佢话其实个阿 Sir 当时系唔在场，定系其实个在场嘅时候个肉身已经被夺舍而不自知咯。 边个？ 应该唔在场。 即系嗰个西史老师。 哦， 系啊系啊，同我哋好熟噶，我记得我事后问过阿 Sir。但你嗰段时间喺边教紧书，教紧中三嗰班人西史咯，做咩事啊？我话冇啊，我话喺泳池度见到你咁嘅样，但系咧就我好多有聊话噶，佢话冇理由啊，我教紧书，仲有啲同学嗰啲中三嘅同学喺度做证，话佢嗰时真系教紧书喎、啊。 嗯，哇，咁你哇你两次咯喺个泳池见呢啲嘢， 嗯， 系啊。仲有一次咧，我嘅記得，就喺即系我畢完業之後做實 Q， 咁樣就巡邏嘅時候咧，就即系去到揸要逢星期六咧，逢星期六日咧就要揸 lift 嘅，嗰度係新世界中心，講埋啫。 你拆咗啦，唔緊要，而家重起翻， 而家又起翻啊嘛。咁啊，新世界中心咁樣就嗰個係西翼寫字樓，咁樣就突然间收到个 call， 即系响呢个警卫室收到，即系楼上十唔知七楼定十几楼，我唔记得系太耐。咁样就即系投诉话有人即系敲佢哋个门，就好嘈，就砰声撞到门。咁佢又好惊，望出去出边咧就睇唔到任何嘢，就即系叫警卫室叫啲警卫上去。看看又发生什么事啦。咁我嗰时揸 lift 就同埋一个伙计上去，上到去咧，我仲停低部 lift 锁埋部 lift。咁嗰部 lift 已经即系行唔到噶啦，就冇人可以上落噶啦。咁行到去走廊嗰度咧，就嗰、那个女仔就挥手就同我哋讲话，头先我见到唔系我听到有人好嘈，就乒乓龙就撞到我哋栋门，就唔知咩事。我话小姐冇理由，我哋睇过后楼梯。睇个闭路电视都冇人、啊，佢话唔系啊，咁晚，我哋话嗰个大啲嘅阿头咧就话，唉、哎，小姐你唔知道，呢个地方真系好晚，我哋个 lift 成日啲伙计都听到有几支人喺度鬼鬼声人咁样喺度讲嘢，但系咧，突然间咧就可以第二部 lift 又有嗰下声，但系咧就即系跳得好快咯，即系好似。即系你听到呢个一定唔系人讲嘢咯，冇理由咁快跳咗第二部 lift 噶。我哋有三部 lift 啊，突然间佢又跳去第三部 lift， 又咁迟又唔讲嘢。咁我哋即系嗰啲伙计，即系平时倾开偈咧，都讲话 即係嗰個 lift 好慢嘅，同埋嗰個寫字樓都係好慢嘅。 嗯，即係佢嗰個女仔係不停咁聽到有人敲門，係咁撞佢哋門，係 啊，不停咁撞門咯。 但係你哋走廊嗰度有曬閉路噶嘛，加唔到人噶。 係啊，睇到我哋睇到每個樓層都睇到，就係冇嘢嘅咯。我唔知係九點十幾啦，我唔記得睇過啦。 咪咯，佢打電話落嚟報嘅時候，你即刻睇噶嘛。你就算平時、啊啊、你平時喺度即係 hea 啫，但係而家有人投訴話嗰層樓有啲咁嘅嘢，你即刻睇翻個 CCTV 就見唔到有嘢噶嘛。 係啊， 係啊，見唔到有嘢噶。 嗯。但嗰个女仔佢都唔敢出去开门喎， 唔敢啊，唔敢出去就打电话落去警卫室嗰度同我哋讲咯。 但你个头都好老实喎，通常咧，通常嗰啲 secure 头咧就唔会讲话又好， 打死都唔会认啊， 即系唔会讲呢啲嘢噶嘛，费吓亲啲客啊嘛，一阵搬， 系啊， 突然间话搬咁啊入你数， 吓，好多阿头都唔敢认话嗰度好猛鬼嘅唔是。 系 啊，明知佢都唔会，佢都唔认噶嘛。 系啊，被追究嘅时候，翻翻饭碗都跌埋啊。 系啊，佢通常唔认噶嘛，但系你个头好老实喎、啊，话咩、啊？真系呢度真系好猛噶、啊，同埋咪嗰啲系嗰啲 lift 咧，又系好攞命噶、啊。喺 lift 上边嘅通风口啲声唔系嗰啲声嚟嘅，系咪？如果系嗰啲高级写字楼嗰啲，嗰把抽气扇唔会好高速嘅，就唔会呼呼声咁嘈嘅。 嗰啲聲，嗰啲聲咧，而人用嗰啲聲咧，人講嘢嗰啲聲咧，係喺 lift 裏邊發生嘅，唔係喺 lift 頂嗰度聽到嘅，喺 lift 裏邊聽到 嘅。即係嗰啲聲唔喺頭殼頂度嘅， 唔係，喺 lift 裏邊嘅最後。 即係你哋上去搭 lift 去巡樓嗰陣時咧，佢成日喺部 lift 度嘤嘤嘤嘤嘤咁講嘢喎。 係啊，係啊，係啊。 哇！查應該，如果你有陰陽眼嘅，應該見到喎。 我见唔到咯，好多同事见唔到，定系听到咯。 其实有时听到恐怖过见到。 系，因为你见到你都仲会有 好似吓你咁， 你都仲会觉得会走得甩啊嘛。 系啊，咁仲有啲咩分享啊？同我哋。 诶，暂时系咁多先啦。 好啊， 多 谢你电话， 陈生。喂，你第一次打嚟都好紧张， 好定喎，你讲得好有 吓， 系咩？听唔出， 紧张我而家 听唔出， 唔怕噶，你一次生两次熟啊，下次有再打嚟唔紧要噶，整整下关。 好啊， 喂，多谢晒你电话， 多谢 晒 电话， 好， 拜拜， 拜拜。 我以为许新元讲紧话，我哋个麦收到上面嗰个风位声，因为我呢度听到 个风 声。 佢话个 lift 啊嘛。正常嗰啲，如果嗰啲高级写字楼呢啲咩，唔会好似嗰啲粉粉声嘅， 唔系嗰啲工厂大厦嗰种咯，嗰种就一定系好应声嘅。 诶、啊，咁我又讲翻，嗰个咯，咁系去完嗰个所谓鱼蛋档嗰度收工啦，系咪？ 又有电话嚟喎。 好，喂 ，Hello， 喂 ，Hello， 听唔听到 ？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 喂， 边位 嚟？点称呼啊？ 姓林。 喂， 林 生， 咦， 就系头先阿 Amy 叫你打电话上嚟嗰位啊？ 系啊，我啱想打个陈生，啱打咗。 哦，唔紧要。喂，有啲咩分享啊？ 系，请讲。 有几个嘅，短短地啦。就讲下嗰日我啱听到阿熊猫话嗰啲生蛇啲嘢咧。 系。 我都有个经验嘅，就好多年前噶啦。 嗯。 当时我学紧法嘅。 嗯。 就去云南嗰西双版纳玩咗大概一个月到啦。 嗯。 就经常入啲去嗰度玩嗰阵时，入啲寺院拜下嗰啲神啲嘢嘅。 嗯。 就用我本身我哋自己玩神功，即系学神功咧，系有啲手法拜神系唔同噶嘛，装香嗰啲嘢。 嗯。 就跟住翻到嚟香港，翻咗个零月啦，翻到嚟香港生蛇啊。 嗯， 好似熊猫嗰时嗰啲嘢啦，生蛇好痛。 嗯， 跟住翻嚟揾师兄饮茶啦，师兄望完之后，咦，有啲嘢喎。 嗯， 佢话即系好似同熊猫嗰时即系讲嘅嘢差唔多啦。佢话咧就查得就睇到。 嗯， 因为你喺西双版纳嗰度入到啲庙拜神。 嗯， 就有啲嗰度。可能嗰啲所谓修法嗰啲又未到仙未到圣嗰啲跟咗入嚟，跟咗你咁， 就係咁咯，就回應一下就係話佢話呢啲情形係有可能咯，因為我親身經歷噶嘛。 嗯， 但佢哋嗱，即係有時咧，即係聽又覺得神怪啊。佢哋嗰啲，佢哋用法嗰啲咧，可以真係好似喺嗰個位度好似捉嘢咁捉咗佢出嚟，跟住佢就好翻噶，佢唔使睇醫生噶。 嗰次就系佢同我讲，就系发生呢件事咯。 咁后屘你点样 搞掂啦？咁 嗯， 后屘我都要睇医生啊。但系佢讲咗个原因俾我听。 嗯， 佢讲咗个原因就系咁样啫。 系阿 Chat Room 啊，许新元话咩生蛇兜咗个圈会唔会死系错嘅，系唔会死人嘅。 冇错。 系啦，蛇叫做蛇嘅医学名叫大状疱 疹啫嘛。 系啊，太大状，因为好潮带咁啊。 嗯， 系 唔会死人嘅，系啦。咦，阿林生啊，我哋介唔介意你 hold 住先，我哋可以去广告。 嗯， 好啊，好啊， 好 啊， 一阵我接你翻嚟吓，你等阵先，你等阵先，你 hold 住先。 系，好啊， 好，我哋转头再见。 女士嘅头发唔够强韧，男士又有中年危机、地中海嘅烦恼，揾啱一只洗头水系好重要嘅，要激活毛囊，控油去屑、固发、育发。防脱发，我哋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